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43集，游侠风落岩。展昭说到风落岩，确实有些凄凉。在场其实严格来论，只有白玉堂是正宗的江湖人，公孙是书生，其他都是官员或者当兵的，也不知道这个游侠风落岩是谁。只有白玉堂微微皱着眉头不语，似乎是想到了什么。 听过？ 不止听过，我还见过。 嗯，他也见过你。 他跟你说过？我不认识他，只是见过一面。 对啊，他也没说认识你，但是说见过你一面。他跟我认识的一段时间后，他就问我了，现在江湖后生是不是都这么厉害。他说啊，之前见过一个姓白的，跟我差不多大，脾气又大，功夫又好，就是不如我朝气。那个老气横秋的，跟人欠他几百两银子似的。 我那次看到风落岩，貌似是个什么武林盛会。 你十几岁参加武林盛会干什么？ 确切的说，是我师父把我带去的，然后再把自己弄丢了。 白玉堂说到此事似乎略不满，众人都有些佩服天尊。展昭也明白为什么白玉堂年纪轻轻，江湖传闻却如此怪异，大多说他脾气很不好什么的，估计是找天尊上火的时候，有人看他年轻出言不逊，当然最有可能的还是某些不长眼的夸他长得好，于是被揍。 我进破庙躲雨，跟他聊了起来。那次他是替一对夫妇去找被绑的小孩的，不远处的山上有一群山匪，经常为非作歹。 难怪叫游侠了，估摸着也是一个喜欢干好事和管闲事的。 一起救出那孩子之后呢，我就跟他成了好朋友，兄弟相称。我叫他大哥，他叫我小兄弟。之后我们经常碰到，一碰到就在一起聊天喝酒。他对我非常照顾，江湖经验也丰富，告诉我了很多事情。大约四年前，我再遇到他的时候是在开封附近，他正在抓两个小贼。 这位游侠还真是爱管闲事到一定境界了。 我帮他抓到了小贼以后，他将人交给了潘旭。 展昭此言一出，众人都诧异，为何要给潘旭？ 哼哼，潘旭早些年名声好着呢，开封百姓没一个说他不好的啊。 啊，当时开封的治安还是全部由皇城军负责的，开封府没有现在这么多驻军，也没有那么大规模，有什么难缠的犯人呢，都是交给潘旭的皇城军去抓。 众人想了想，觉得倒也是，很少官府会有展昭这样的高手，无论什么贼都能抓，一般的碰到点高手可不得派兵帮忙吗？ 风落岩在帮潘旭吗？关系很好。 是同门师兄弟，他俩性格完全相反，潘旭急功近利，风落岩就随遇而安。但是上天眷顾吧，无论是容貌气度功夫智谋，风落岩都在潘旭之上，唯一比不上他的大概就是没有那一副狼心狗肺。 本府啊，其实没认识展护卫之前先认识的风少侠，这人实在是很有趣，而且心地善良，又喜欢笑，随和。我请他到府里喝酒，那些个丫鬟一个两个被他迷得神魂颠倒的。 包大人边说边摇头，似乎也回忆起了当年的一些美好情景。 他还挺给你面子，你请他吃饭他就去，老夫请他吃饭请了好几次他都不搭理我。 谁叫你是贪官啊？ 包拯瞪了庞吉一眼，庞吉直撇嘴。 他不是江湖人吗？包大人和太师也认识他呀。 哦，认识的。说来也是巧合啊， 那阵子有个妖教兴风作浪，我破案的时候发现他们准备在祭天的时候行刺皇上，调查的过程中发现有人在暗中给我帮忙，正是风洛言。原来啊，他是帮潘旭抓贼，但是觉得那几个贼似乎暗中在密谋什么，一查查到了刺王杀驾的计划，所以暗中来通知我。 其实他不止通知了包拯，还通知了潘旭，可奇怪的是潘旭竟然没有通知包拯，也没有通知我，甚至没提醒皇上，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，反而是使用一切手段阻止风洛言再插手此事。 为什么？是担心风洛言抢了他的风头，还是心怀鬼胎啊？ 都有吧。还好风洛言通知了我，我着手调查此事之后告知了皇上，金宫军严加防范，后来刺客被南宫拿下了。为此啊，潘旭很是不悦。 风洛言真的非常聪明，他顺藤摸瓜，抓住了妖教一众余党。我和包拯在皇上面前极力推荐他，皇上也有意召他入朝为官，不过人家不愿意。 都说了是游侠了，他看起来吊儿郎当的，根本不可能做官。 那会儿皇上啊还有几分调皮劲儿，毕竟年岁也小，让南宫记打听了风洛言的事情，也不知道南宫给他找了个哪儿的说书的回来，说的这皇上心都痒了，非要去结交这位大侠。于是啊，假扮是我侄儿和风洛言见面，聊了几句，处了一段时间，皇上就跟他兄弟相称了。 哦，他提起过有个包兄弟，特别有意思，原来说的是皇上啊。 那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啊？ 小四子之前听他们说这个风洛言已经死了，觉得可惜，如果还活着就好了，开封府一定更加热闹了。 错就错在他太聪明，他总觉得妖教还有些没查明白的地方，于是又往下深挖。 他跟我提过说总觉得有些地方说不通， 该不会查到最后却查到了潘旭？ 哼，潘旭与妖教和外族勾结，想要谋朝篡位，本来计划的挺好，没想到啊，让风洛言坏了好事。他为了掩人耳目，将那些妖教和外族的同谋都杀了，可惜啊，纸包不住火。 那麻烦了，风洛言肯定会念及同门之情，想放他一马。 风洛言呢，找到潘旭，让他别再错下去。所以说做好人有时候啊也要有个限度。风洛言被潘旭暗算惨死。 众人听到惨死两字都是一皱眉，只觉得太不值得了，为什么英雄好汉最后都折损在一些小人手里？ 风洛言就这么无声无息地失踪了。说来也巧，我之前约了他喝酒的，他这个人重承诺，答应的事情绝对会办到，从来没有失信过。而且我也知道他之前在调查潘旭，所以就从潘旭身上找了线索。 话说回来，对付潘旭这种人，风洛言不行，功夫比他好也不行，架不住他玩阴的，得要斩护卫这种才行。 怎么说？ 嘿，不是我夸口，对付潘旭啊，整个开封就两个人最适合，一个是我，一个就是展昭。 你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，要脸吗你？ 去你的，还不信了。对付潘旭那种贱人呐，要不就跟我似的，比他还贱还贱，要不就跟展护卫似的，蔫儿坏。 众人闻言忍不住按了按嘴角。 爹爹，蔫儿坏是什么？ 公孙想了想没说话，赵普凑过来给小四子嘴里塞了个汤包。 就是看着一点都不坏，一肚子坏水，脸很白，但是啊肚皮是黑的。 赵普说完 众人都点头。小四子钻过去要先展昭衣服看他肚皮，展昭一把捏住他腮帮。 你反了你了，你敢调戏大人？嗯， 公孙赶忙把小四子抓回去。小四子满脑子都是黑肚皮黑肚皮黑肚皮。 以潘旭的性格，应该会毁灭证据，永绝后患。你怎么找到他破绽的？ 将计就计呗，我跟了他大概有半个月了。 众人眼皮子一抽，真恐怖。展昭轻功绝佳，而且走路没声音，跟只猫似的神出鬼没，无声无息。关键时候人家还会燕子飞，被他跟踪跟被鬼跟几乎没分别。潘旭估计是坐立不安。 你吓唬他？ 聪明啊，你也蔫坏。 展昭斗白玉堂，小四子下意识地看白玉堂的肚皮，公孙立马狠狠瞪赵普。 这回小四子该见谁看谁肚皮了，叫你胡说八道。 我的确跟踪他，而且还不是无声无息的跟。我找人做了一套风洛言平时会穿的衣服，扎了一个跟他差不多的头发。为了逼真呢，我还弄了一些琥珀色的蚕丝混在头发里，大晚上的经常跟在他背后。 众人下意识的倒抽了口冷气，展昭也忒坏了。 亲手杀了风洛言，岂不是会以为风洛言阴魂不散找他来报仇来了？不得逼疯了吗？ 我第一次吓唬他，看他失魂落魄的样子，我就觉得有问题。 众人都点头。的确，风洛言是他同门，也就是朋友。按理来说，就算大半夜看到风洛言也不用害怕，见着了跟见鬼一样，铁定做了亏心事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